时间的晚上20:04，各位现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今天啊，各位可能好奇啊，今天呢怎么月月出现了？耶，没错，今天呢月月就来替我们的道道姐来为各位揭晓我们上一周的各种榜单。那其实今天我的任务非常的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其实我要揭晓的是两个榜单啊，这两个榜单都是非常具有重量意义的。那首先呢，第一个榜单就是我们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六期的榜，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们不管是日常还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应该一直都在跟随着中国音乐公告牌的榜单的步伐。确实这个节目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同样的每周来进行一次榜单的回顾。在之前第六期的节目当中呢，中国音乐公告牌播出，并且呢一共是有七位音乐人来打歌啊，真的是一个视听盛宴，饕餮盛宴了。那同时呢，尤其是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很多很多的音乐人都精心的为各位带来了他们精心选择的歌曲，比如说像尚雯婕呀，比如说钱正浩、周瑞等等，他们都带来了非常好听的音乐，并且也是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我相信各位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可以感受得到每一位音乐人的用心之处，而且呢他们在视觉效果，包括舞台，包括声音的呈现，包括现场的改编和编排啊，都是非常用心的啊。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非常多的认识了。同时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榜单情况。那本周的榜单呢，冠军依旧是蔡徐坤啊，坤坤的 Wait Wait Wait。 同时呢，第二名则变成了伍嘉成的温顺的猫，第三名呢是毛不易的消愁。可以说啊，这个榜单每周都在变化，但是似乎坤坤的歌永远都是居于榜首啊，可见这个人气可见一斑了。那同时我们画一下重点的节目呢，也是为榜单的 Top One 准备了丰富的推广资源，比如说全国20家重要城市覆盖听众过亿的电台推广，比如说我们电台，同时呢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华北科技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10所高校广播的播报推广，同时呢还包括了微博音乐、微博综艺等多种资源曝光。并且在第八期节目还将迎来的有张艺兴、火箭少女前来进行答歌，各位有没有很激动哈、啊？一听这个人气也是非常的旺。那同时也相信着随着更多的歌手前来答歌，会给在这个节目当中增加更多的亮眼的因素。好了，说了这么多榜单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回顾收听一下我们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六周榜单情况。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 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Let's get it。 Top 5第五位，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我们现在收听的就是第六期的中国公告牌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的榜单内容。 第三位，毛不易，消愁。 二位，伍嘉成，温顺的猫。 只想做只温顺的猫，藏藏抱抱撒娇，只想靠你欢笑。只想做只温顺的猫，放空睡觉大脑，不想被人打扰。只想做只温顺的猫。 Top One 第一位，蔡徐坤，喂喂喂。 This pl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saf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 I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我们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六期的榜单内容，刚刚也是口述的方式跟各位提到了前三名啊，前三名确实它的推广也会更加的给力。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带各位逐一的挑选其中的几首，共同来欣赏它的完整曲目。那在这儿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各位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广播啊，所以说呢各位通过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电台。那具体的方式又有以下几种。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挑战新歌声，在每天八点到九点各位准时来登入。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刚刚我们看到公告牌里面有几首歌啊，是我精心要挑选出来跟各位进行分享的，因为他们的制作很精良，同时呢也非常的好听，所以在这儿呢给各位奉上我们的完整版。那首先呢，第一首是来自我们周瑞的《相对论》，也是在我们的第六期榜单当中进行了打榜哈。我们闲话少说，一起来听歌吧。刚刚发现我们的这个声音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啊，好像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效果。那不要着急，因为今天呢确实给各位也是准备了一些新鲜的歌曲，我们慢慢的来进行，我们调整一下姿态，一起放松一下，待会儿我们共同来欣赏。 多少路途都有照相机陪我，把照片当作旅程的寄托，镜头拍下世界天地每盏不放过，因为太害怕失落， 刚刚我们调整了一下姿态啊，通过一首歌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正式的为各位进行放送。那刚刚说到了榜单当中有一首是我们周瑞的歌曲，那接下来周瑞的相对论就送给各位。 曲终相对论，宁愿不去计较安稳，比谁爱得更深，最后只会剩下 其实关于这首歌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会在听过之后留下他们的印记哈，就比如说力是相互的，爱是相对的。周瑞，你的这首歌真的用相对论的方式友好的去诠释了爱啊，我相信各位也被这个周瑞的首张 EP， 他的名字叫做无解题啊，这首歌所吸引了。确实爱情是无解的，当然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的解读，我们通过音乐，通过文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感受到的都是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回忆。那在我们同样的一期榜单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惜君的《秘密》啊。刘惜君呢，确实也是一位实力唱将了，实力的女歌手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又是怎样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刘惜君的《秘密》。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刘惜君的秘密啊，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棒，而且呢通过刘惜君特有的情歌唱腔，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内心都已经沉醉于这样的非常美妙的歌声当中了。他说，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判我无期徒刑，你是我整个世界唯一的意义。同时这个唯一的意义，我相信也是存留在每个人心中那个对他的秘密。好了，我们看一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我们的这首歌听完了之后留下了他们的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这是刘惜君去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如我》的一首相当刘惜君标识的西式情歌，欢迎各位啊去听一听。同时呢还是强烈推荐了我们刘惜君去年《如我》这个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比如说像《嗜睡症》、《同一件事》，还有呢像梦银河等等啊，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儿呢也是推荐给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当然了还有朋友说通过之前的这个公告牌啊，看到了刘惜君，突然回想到他当年参加超女的时候那个样子啊，那个时候很懵懂很无知，到现在呢似乎声音以及他的整个音乐状态都变得成熟起来了，也是在这儿为他感到高兴，为他而喝彩。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他是一个 live 型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实力摆在这儿啊，所以说呢我相信朋友们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讲也是心中的一个秘密，因为留存了这样的一个秘密才会创作出更多刘惜君式的西式情歌。那其实今天我们的上半时段啊，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也是简短的回顾了一下我们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六期榜单呢，其中呢确实有很多很多流行前线的歌曲，当然了还有一些像经典的歌手，比如说像刘惜君啊，像尚雯婕等等，这些通过大概七八年以前吧，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赛或者是选秀的节目出来的歌手啊，他们也是重返回到打歌榜的舞台上，为各位呈现出了似乎有一些这种回忆感的现场表现。我希望各位也可以通过线下的一些时间去到网站当中再去回顾一下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过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82挑战新歌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30，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每个周一呢，都是我们的榜单揭晓时间。那上半时段呢，其实我们揭晓的是一个中国音乐公告牌的榜单。那下半时段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榜单啊，叫做982人气挑战榜。那在正式揭榜之前呢，我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 FM98.2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那首先呢，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有很多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当然如果要是各位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那就是通过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刚刚说到我们马上要揭晓的就是我们本周的982人气挑战榜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属于我们节目的榜单，我们马上开启。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之地，982人气挑战榜。 982人气挑战榜啊，我不知道各位之前的一周有没有仔细认真的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同样呢，在上一周有很多的音乐人，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并且也带来了他们的打榜歌曲。而且呢，我相信每一期节目当中都有很多首歌值得我们去回味，值得去回顾的。那如果要是各位还记得上一周当中有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献出了美妙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留言，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首先我们要回顾的啊，跟我们的日期非常的相近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昨天呢，其实是来了两位这个摇滚歌手的乐队的代表啊，他们分别是 HZ 乐队，同时呢还有像我们的理想后花园乐队，一个是新生代的乐队，一个是比较资深的老牌乐队啊。那这两个乐队之间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像 HZ 乐队呢，它是属于这种叙事型的音乐风格，叙事型的摇滚风格。那像我们的这个理想后花园乐队呢，则是带有治愈系的这样的摇滚风格。不知道各位你们更欣赏的是哪一种风格呢？好了，我们先来用声音的方式来回顾一下昨天二位带来的他们的打榜歌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 HZ 乐队的谢谢你来过，同时这一首歌呢也是他们最近最新在全网进行打榜的主打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多多的进行支持。我们一起来收听收看来自 HZ 乐队的谢谢你来过。 那时候虽然我们不说破，可心里有莫名的心忐忑，后来我们相互错过，在心里放过，我也只能说不再联络，不再说我爱过。 也许年少时不知愁啊，但是呢我还是想对你说谢谢你曾经来过。这个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来自 HZ 乐队的这首歌曲，叫做谢谢你曾经来过。那这个呢也是他们最新发布的一首单曲，现在呢已经是全面在各大音乐平台当中开始了打榜。那昨天呢这个乐队的主唱赫赫啊也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总会有一些情节。那我记得一开始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其中有一句单独说出来的念白，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你过得还好吗？当时其实听完之后内心总会有一点点的酸楚。也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想对他说很多的话，同时呢似乎又什么都说不出来，那就化成一句话，谢谢你曾经来过。 那同样在昨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位非常老牌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啊，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那他们的治愈系的风格，治愈系的摇滚又是怎样的呢？在昨天呢，我们的来自理想后花园乐队的贝斯手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们乐队的一些理念。如果要是各位感兴趣的话，不妨回顾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看一下昨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把千言万语都化成他们的一首歌，通过歌曲来具体的感受一下摇滚的治愈力量。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理想后花园乐队的哪一首呢？哎，那是一个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我们一起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 带你带走出这山 刚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来自理想后花园乐队的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那其中的歌词是这样的，说恐惧中的男孩不要彷徨啊，那恐惧中的男孩矛盾一直都在，不过接受是一种忍耐，黑暗一直都在。其实不管怎样，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就像这个歌词当中的那个恐惧的男孩一样，或者彷徨或者迷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些确实一直都在，只要保持我们内心的那份笃定，我们应该就可以度过一片一片的汪洋大海。好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歌名啊，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的这首歌当中也是留下了他们的一些感触，其中最让我有感触的一个留言就说，周星驰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是呢你们都说是一种喜剧。是啊，这世上有太多的南辕北辙，好恶之于我不过呢都是两岸灯火，就像是喜欢沾花惹笑，而我呢喜欢把酒通宵，你喜欢荒漠中的广袤，而我呢偏爱这入目成诗的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如意，而谈及我时只说了一句别问了过得不好。那其实不管啊您过得好还是不好，我相信都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进行化解和调剂嘛，比如说多听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也许就可以给各位带来更多的欢乐啦。那刚刚听完的两首歌呢，其实都是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种摇滚类的歌曲。那其实我记得还有一位歌手啊，他的表现也是让人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呢他的唱腔非常的复古，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呢也是不得了啊，她呢会很多种的乐器，自身呢又在国内的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国外的一所音乐高校就学，并且呢也是学习到了很多中外的古典音乐的元素，也将这样的一个特点运用到了自己的音乐当中，并且呢在那天啊他也是唱出了很多很多古典风格属于他自己风格的音乐。那我记得他的名字呢叫做张凯伦啊，也是有着非常特别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姑娘。那在那天呢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也非常适合在夜晚一个人静静的听着，也许也是听着发着呆，或者呢听着思索着白天所不能思索的那些事情。好了，让我们共同通过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一起感受一下那个放空的思绪感觉吧。 刚刚这个轻柔略带这个温柔或者是缠绵感觉的女性的声音呢，是来自 Olivia Owen， 也是她的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啊。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经典了。那同时呢，这首歌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各位可能放下了一整天的繁忙的工作，在傍晚当中啊，喝着一杯小酒，或者是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听着这样轻柔的音乐，对他说一声啊，我爱你之类的，这样表白的话，相信也是一份很不错的情谊哦。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当中呢，其实还有一首歌，而且非常巧合的是，这首歌呢和我们的中国音乐公告牌其中的一首歌曲也是相同了啊，也是非常巧了，也正说明了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它呢就是来自一位非常可爱的歌手。为什么说它可爱呢？总之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音乐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充满着时代感和未来感，它呢是来自钱正浩的《触摸未来》。来，这个呢是一个现场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哎，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钱正浩的一首叫做《触摸未来》的歌，其实它的名字叫 Rise， 并且呢也是他为歌迷写的哦。那同时呢，这个小伙子可是不得了，因为他呢被称为是00后最会唱歌的一位歌手啊。刚刚各位听过了之后，再配合上之前的那首歌叫做《Fly Me to the Moon》，是不是感觉整个思绪都逐渐的飘上去了呢？好了，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本周的982人气挑战榜的揭榜环节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982活力 Music， 也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